9884. 你唔好再吓埋你啊！我就算死，都要同你同归于尽。 002档案之 叶心媛， 下集。 小姐，你讲咩啊？ 我要你一命赔一命。 美欣，美欣，系我啊，美欣，系我啊， 莎莎， 究竟发生咩事啊？你成个人失晒魂咁，大叫大嗌。 我哋出去先讲。 哦。 话你又喺 pantry 见到嗰个喺你梦中出现无数次嘅女鬼啊！我都系呢树唔干净噶啦，你系都唔信，见到佢咁多次，你而家信啦？ 我而家应该点做啊？ 即刻同上头申请调去另一个 project 嘅示范单位，唔好再喺呢度啦。 唔得啊！呢个 project 我跟咗咁耐，我而家放弃咪等于前功尽废？ 小姐啊，到咗呢个时候，系你条命重要啲啦，定系你嘅工作重要啊？ 我。 唔好答我，你自己今晚谂清楚先同我讲。 珊珊啊， 趁未入夜，快啲执嘢走人啦！ 唔得啊，我7点约咗个客，我唔可以而家走。 咩客户咁重要？ 新豪集团嘅太子辉，佢话对我哋新嘅山区公寓单位有兴趣，要我帮佢安排几个单位啊。 听讲呢个太子辉次次以卖屋之名，其实系另有企图，借机会索有噶。 放心，你以为我是啱出嚟做嘅 sales 咩？我识点样应付呢一种人。 系你先好讲啊！喂 ，Jackie， 你到咗 lobby 啦，咁好啦，我而家出嚟。 够钟交人咧，走啦！ 你自己小心啲啦。 我会噶啦。 嗱，戴好佢。 你做咩除低手上嘅水晶手链俾我？ 黑曜石有驱邪化煞嘅作用，如果女仔见到嗰个女鬼咧，就用黑曜石对付佢。 我唔需要啊，你自己戴翻啦。 唔可以 say no 啊！总之遇到咩事都唔可以除低，如果唔系我嬲噶。 唉，真系冇你符啊！啊，咁得个啩？ 乖啦，今晚翻到屋企记得 text 我啦。 知道啦。 辉少，呢个示范单位咧就系我哋集团最豪华嘅公寓单位。咁喺单位里边，你所见到嘅家私橱柜，甚至系硬件软件都包晒嘅。而且我哋集团会提供时下最高科技家居智能，绝对可以俾你一个舒适嘅居住环境。 哦，系咩？我份人咧都系中意人性啲嘅。咩啊？你手做咩咁冻噶？系咪冷气冻得滞啊？ 辉少啊，我哋精装公寓新楼盘喺2026年头就会完工噶啦，到时你只需要拎一个行李箧就可以搬入嚟住噶咯。唔知道你打算购入几多间呢？ 唔使噶，我都未睇完。系咧，主人房喺边啊？ 嗰边就系主人房。 咩啊？有冇人同你讲过咧？你行路嘅姿势好迷人啊？ 系咩？呢度就是主人房，咁右边是更衣室，左边是浴室。 啊，张大床咧都几舒服下喎。诶，你都过嚟试下啦。 我哋嘅家私都是意大利入口嘅，如果辉少你中意，我可以介绍供应商俾你。啊，系啦，不如我哋过去睇下个智能更衣室啦。 诶，唔好咁心急，坐低慢慢倾。 辉少啊！请你放尊重啲， 你唔好喺我面前扮矜持啦。你呢种小事我见得多。 你咩意思啊？ 咁你服侍得我开心嘅，我帮你订20间。 我谂你唔会啦，你唔好侮辱我哋做 sales 嘅人。呢度唔欢迎你，唔该你即刻走啊！ 居然有性格，我中意。太子会班人咧都话你难搞，我就唔信我今晚搞唔掂你。 你究竟想点啊？ 大家成年人，点解问埋啲咁冇脑嘅问题啊？ 你唔好乱嚟，救命！救命！ 你唔使再嗌啦，示范单位嘅人都俾我打发走晒。 你唔好啊！我成身冇晒力咁嘅，杯咖啡。 冇错啊，杯咖啡好唔好饮啊？我加咗料噶。 你唔好。 原来都是不要做无谓的反抗了，我一阵会对你好温柔的。 是吗？有几温柔啊？ 哦，你试过咪知咯。 那我就要见识一下了。 啲女人呢，果然口是心非，嗰头啊，唔好啊唔好啊，而家就咁后勤咯。 你要温柔啲喎， 我梗系啦， 我都会好温柔咁对你。哎呀， 死八婆，你听我， 你咪好中意刺激嘅咩？咁刺激嘅即将开始啊！ 点会咁噶？间房嘅灯闪下闪下，变成绿色嘅。点解佢块面会咁恐怖噶？ 做咩啊？你咪好中意我嘅咩？点解而家反悔？ 你唔好行埋嚟啊！唔好行埋嚟啊！ 你头先好想锡我噶，点解而家成个死我咁想走啊？ 点解房门会自己闩埋噶？开门啦！开门啦！ 锡啦！嚟啦！你咪想锡我？ 块面点解烂成咁噶？唔好啊！唔好啊！ 锡我！锡我就放你走！ 你咩啊你？ 好耐都冇试过咁正嘅男人啦！ 988製作，葉生源。 瞓喺示范单位张床度嘅？我唔系陪紧太子妃睇楼嘅咩？费事啦！诶，房门前点会有滩水噶？黑月石点会断咗？成地都系嘅。喂，夏姐，揾我咩事啊？ 我系你妈咪，唔系夏姐啊。 又系你话你保养得好，似我家姐多个母女，咁咪成全你叫你夏姐咯。 呢个衰女包啊，系咪妈咪都玩啊？ 点咁啊？揾我咩事啊？ 唉，你最近点啊？有冇见边度唔舒服啊？ 吓，冇。点解突然间咁问嘅？ 我昨晚去师傅度，师傅话你最近会诸事不顺，要你小心啲啊。 又系嗰个神棍啊？ 咩神棍啊？师傅好灵噶，你仲记得你细个嗰阵好唔听话，日日夜夜有时冇事都系喊餐饱嘅，系师傅开咗啲符水俾你饮，你就冇事咋。 咁师傅今次又讲咗啲咩啊？ 师傅话你前世孽缘缠身，冤亲债主揾上门啊！ 冤亲债主咩嚟噶？ 冤亲债主系我哋前几世所结下嘅怨，亏欠嘅对象。我哋已经转世轮回，但系佢哋咧仍然系放唔低仇怨，化成孤魂野鬼嚟寻仇噶。 妈，你不嬲都知道我唔信呢啲嘢噶啦。 唉，点都好啦。你自己要小心啲啊！ 我会噶啦，妈，我唔同你讲啦，有客人啊！ 吓，咁夜仲有客？ 系啊系啊，我唔同你讲啦，系咁啦，拜拜。明明听到人开门入咗嚟噶，喺边呢？小姐，今日啊，你 乜咁快唔认得？ 系你。 跟我嚟，你好快就会记得起我哋之间嘅事。 冤有头债有主，我同你无冤无仇，你点解系都要缠住我啊？ 点解？我都想知道点解你当初咁样对强哥？点解啊？行啦！欣妮姐姐，今夜约妹妹善仪嚟山顶，究竟咩事啊？ 交翻出嚟。 姐姐，你讲咩啊？ 将你手上嘅名单交出嚟。 咩名单啊？ 你无需再言，你嘅身份已经曝光。 你讲乜嘢啊？ 你接近我目的就系喺我身上查探组织特工嘅名单。讲，你到底系边个组织派过嚟？几时闯入组织分部？你讲，我就饶你一死。 叫你乜都知道晒。为什么不好像对强哥那样对付我？你不要再走过来啊！ 说啊！ 你这么冷血无情，就算我说了出来都是死路一条的了。你连自己的手下都可以出卖和牺牲的，你根本就不配做总长。 可以为组织牺牲是他们的荣幸， 你没有人性的，是强哥信错了你啊！ 你是傅志强的什么人？ 我妹告诉你知，所有的仇恨我今天就跟你宣称，我就算死我都要同你同归于尽。 点会咁噶？你点解阴魂不散，系都要缠住我啊？ 我要你一命赔一命。 你要我点赔俾你啊？前世嘅事我已经唔记得啦。你唔好再缠住我，你走啦。 唔得， 你就怪前世系我唔着，我求你放过我啦。 你同边个讲嘢啊？ 系佢。 欣， 浩，你点会喺度噶？ 系珊珊通知我，佢话你突然间喺示范单位晕低，我担心你有事啊。你见边度唔舒服啊？ 我冇事，医生话我操劳过度，要多啲休息。 哎呀，都系我唔好，呢几排顾住做嘢，都冇察觉到你身体唔舒服。 我都话我冇事啦。 欣啊， 咩事啊？ 不如辞职啦。 我哋之间唔系达成协议，你要俾多几年时间我咩？ 我知道，不过 冇不过啊！你唔好做个冇口齿嘅人啦。 唉， 都系讲唔赢你噶啦。 阿豪啊，我肚饿， 我去买三文治俾你啊。 仲有咖啡唔该。 强哥，点会系强哥嘅？ 做咩你仲未走噶？ 呢条冇可能噶。 咩冇可能？其实你究竟想我点啊？ 我要你人命配人命。 好啊。你攞咗我命之后又点啊？做咩唔出声啊？ 点解你害咗人，一啲悔改之意都冇啊？ 我都话我唔记得前世嘅事，你究竟想我点啊？ 你害咗咁多人，喺你身边嘅冤亲债主都松完啦。 既然我有咁多冤亲债主，点解我只系见到你啊？ 因为我手上有黑令旗。 咩黑令旗啊？ 黑令旗系东岳大帝以因果循环，授权阴灵往人间寻求冤亲债主，以解彼此纠纷。 咁又点啊？ 神明如此黑令旗，只能加以劝告道化，唔可以强行干涉阻扰，以免违反天理。 你嘅意思系你一定要攞我命啦？咁你仲等咩啊？ 如果可以，我早攞咗你命。好几次想上你嘅身自杀，但系都唔成功啊。 咁系咪代表我命不该绝啊？ 系强哥，一定系强哥。点解佢仲要维护你？点解啊？ 你讲清楚咩强哥啊？ 欣，你同边个讲嘢吓？ 冇嘢。 你见边度唔舒服啊？呢排你成日心闷作呕，咪啦，我都系带你去俾医生检查下好啲。 九八八制作，叶生源。 欣啊，我翻工噶啦，你好好喺屋企休息。B B， 你乖下，爸爸今晚咧翻嚟睇你。 傻佬。肚里边嘅 B B 点会明白你讲咩啊？ 边个话噶？我日日都同佢讲，佢一定会明嘅。 再唔翻工就迟到噶啦，走啦。 系嘅，老婆大人。 自从医生诊断出我怀孕，我就再冇见到佢。当我以为一切已经结束，今晚我再次梦见佢。点会仲喺度噶？ 所有嘅事都系因你而起，点解做咗咁死？强哥都仲系要维护住你。 究竟边个系强哥？ 强哥，我一直有听你嘅教诲，你临死前要我放下仇恨，我有试过，但系我做唔到啊。 如果前世我真的欠了你，我跟你讲声对不住，你不要再活在仇恨中，你不要那么痛苦下去，你放下怨恨。 你话我哋嘅小公主改咩名好呢？不如叫温善儿啊。 善儿又会咁巧嘅？ 欣 啊，咩事啊？ 我话我哋嘅小公主叫温善儿，好唔好啊？ 好，好啊，善儿，善儿，真系你。是咁啱得咁巧，定系冥冥之中早已安排？一向唔信鬼神嘅我，竟然走咗去算命，结果得知韦浩前世就系善儿口中嘅强哥。强哥是特工组织的成员，因为一次任务失败而牺牲自己。善儿认定强哥的死是组织所害，所以处心积虑潜入组织，目的就是为了帮强哥报仇。前世的我因为同善儿起争执，双双失足跌落悬崖丧命。虽然说我已经轮回投胎，但他依然活在怨恨之中，无法得到轮回转世。师父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而起，而我就是化解这一场恩怨的主要人物。为了弥补前世的过错，我答应你，这一世我和你的强哥会好好照顾你，培养你好好长大成人。B B 在我肚里面一直安然无恙，但是几个月之后一场意外，我竟然流产。 B B， 感谢你害了我们。 再杯热鲜奶，早啲瞓啦。 嗯， 唔好再胡思乱想。 嗯 ，good night，good night。系嘅，无论我点自杀都好 ，B B 都翻唔到嚟啦。呢啲系咪命运嘅安排咧？对唔住，呢一世。我再次欠咗你， 妈咪，你唔好每晚都喊啦，你唔再欠我噶啦， 仙儿，系咪你啊？ 你要好好咁调理翻好自己嘅身体，我呢一次真系要同你道别啦，再见啦，你要好好咁照顾自己啊， 仙儿， 人。做咩眼湿湿啊？ 我梦见我哋嘅宝贝女，佢同我道别啊！ 人， 伟豪好用力揽实我，同时我感觉我身体被一股暖流环抱住，系佢，一定系佢。你同我做最后的道别。 叶生源下集，编剧王俊益，导演廖日豪，配音曾心怡，骆薇恩、许芳齐饰演，温慧豪、叶宝胜饰演，钟善怡、童心饰演，黄珊珊、林素贞饰演。太子妃杨曼丽饰演，霞衣沈桂祥饰演。